Yeah.

小桥把哟，来到草原种栗子哟，满山的蝴蝶花，把蹦蹦冷冷跳起舞哟。妈妈母唱起你歌哟， 我们的生活明明天堂，我们的生活明明天堂。 草原上骏马奔哟，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。

天空，守护着大地的和平。瞬间的壮丽也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

家和几千困之水与太阳升昏将穷乡美 春，老奶奶留下那一首